你给我解释清楚了，说明白了， 尽量就是努力。 我对啊，我这当然尽量， 所以你就是做不到，对不对？ 哎，不是，现在咱们开车谁没有违个章啊？你说 不要说这些，这些都是借口。 不是，谁知道哪一天就不小心我也。 我爸，你老丈人十几年都没违过章。 老张不违章啊？ 老张开车去东北了。 是谁啊？到底不违章？ 老丈人都没听明白。 哦，我以为老张呢。不是，我以后不违章不就得了吗？ 什么叫以后啊？以前不能违章啊？ 哎呀，你让我这种保证也很难，你体谅体谅啊！哎，给我拉黑了。 你看看，可见这个姑娘想嫁给一个交警。 我就问你们俩，换成你们俩是姑娘，你们愿不愿意找一个违章一年违章啊15次的男人嫁呢？ 这我跟你说啊，这女孩也有点机智了。哎，对了，你这个你提醒她，你监督她，让她把她这些违章改了。 她是愿意嫁，我不愿意嫁。 你是想着 没跟你说吗？可以具体分析，但她如果就比如说经常什么很严重的超速啊、酒驾呀、影响安全的，我就不同意了。 你认为这人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 哎，也不拿别人的事当回事儿啊，没有责任感啊。 嗯，起码来说，他们俩结婚谈婚论嫁了，这女的说的话，男的都不往心里去，就是得可能得含糊含糊的。 而且可能会觉得，就说你对自己都不负责任，你还能对别人负责任吗？ 对呀， 支持姑娘，支持小熊，啊，王晶就是不错，老感觉说仨人的吧？ 对， 这个小熊他爸也说了，姑娘的三观很正，不将就。 当然您捧您闺女您是什么词儿都舍得说。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大磊，你经常在剧组里穿梭，你这个 什么叫穿梭 啊？人就是混迹在电视台的剧组里。 什么叫混迹啊？ 就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啊， 百无聊赖，无所事事， 流落于这个剧组之间， 依附于各个剧组的监缝。 你们贬低我有意思吗？就要说这事儿是吗？ 就王大磊作为电视台的中间 力量。那么现在有个问题，请问你 说， 哎，拍完了那些道具啊，什么戏服啊，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拍完道具戏服，原来好多的有这个租赁中心， 嗯， 就可以租赁，专门的租道具、租戏服的，还有好多就是说打包。然后有的有库房就存起来，下回再用嘛。 哦，你是说洗吗？ 洗，反正不老洗。 这人夏天拍戏，那人水里拍戏，等等这不洗一下？ 少， 都掉到水里了，那不等于洗了吗？ 对呀，捞晾干就行了。而且他那个不会说多脏，而且要求就是有的服装就得那样。 对， 那你说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个杨幂穿那衣服，一看那么贴身，不像是租来的。 那有可能是为他单独设计的。主角的衣裳单说了啊。主角行，那配角你比如说那《三国演义》里挨一刀的兵，那不能为他再单做身衣裳。那样的衣服能定做吗？ 不能。 对呀、啊。 但是你说曹操那凑合穿一个挨着一刀的那种也不行。 对呀、啊，好，曹操大丞相坐在那个大帐之中，这胸前有一血道子， 反正差不多就行，也没有人看那么细致，说每一个兵都看是不是那年代的衣裳。 那是，我听说那些大明星的光衣服啊，好几千块钱，好几万块钱。 哎呦，那很正常， 设计师特地的制作， 有那个专门的电影设计的特别漂亮的衣服，像国外一些电影那个衣服还是应该展览拍卖， 也有自己收藏的， 这是自己喜欢这个角色，人家也收藏得起， 直接穿着那剧中服就结婚了，戏服啊是那种西服的，或者有点设计啊，人觉得好穿着结婚， 谁那样 包贝尔、嗯、你以为没这样的人的吧？ 刚要反驳是不是？ 是不是刚 因为我觉得剧组给做的吧，一般有时候呢，它虽然样子好看，但材料不怎么样。 哦不，这个有的剧组费用 还是 真花钱。对对对对。 当然了，要分什么剧组了。你要是说王大磊，现在你是陡然而 我都不是富啊，好家伙！ 哎，这好几个剧组找你，你就问问你们戏服多少钱啊？你们戏服多少钱啊？ 我是这几个剧组的道具是吧？ 不是，问完之后 来这问衣服多少钱呢？ 哎呦，王大来一想，我这绝对会当凌绝顶了。 会当凌绝顶，这个说的特别好。然后你当时啊就想，这样这么多剧组请我，我得找一个好剧组吧？ 对呀、 啊，在衣服上舍得花钱，那剧组差不了。哎，我就问你们都报报数，报报数， 报什么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剧组找我啊，十个戏。 最后呢，挑好2000的这戏服，我就来这个吧。 等会儿。我挑这么半天来挑2000的戏服啊！ 剧组说行，那谢谢您了，那咱们就签合约吧。 签合约吧， 签合约，签 完合约之后，人家就高兴，谢谢大雷老师，哎，能给我们剧组签来这么多钱。

亮，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九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你们上学的时候是老实学生吗？我想恐怕不那么老实吧。 看跟谁比？ 在女宿舍门口拿小石子儿丢人家窗户，被女同学告了。 啊、 那。 你们要是如果去某些学校，你们要是碰到那样的校规，恐怕你们就自身难保喽。 嚯，这学校校规这么严格呢？有砍了的危险啊，自身难保。 能怎么着呀？ 比如说啊，给这个某系的系花出点苦力。 大雷是啊， 不是卖点苦力我知道，怎么叫出点苦力呢？ 出点力气，卖卖力气，愿意给他们。 嗯， 女生只要眼睛稍微往这儿一飘，呵。赶紧，您需要帮您忙活点什么？女生，没什么，就是书包有点沉。我来，您歇着。 我以为没什么，就是想看耍猴。 这会儿像火车站干活的。 您歇着。然后伸手把人包接过来，帮人提包。 嗯，扛包我是专业。 这个美呀、啊，你看，细花比谁都没让拎包，就是挑上我帮他拎包。 也没挑上我，其实我抢的。 这就是看上我了。 哎呦！我这脑子呀， 大磊呢跟个开花馒头似的跟着女生的后边。 开花馒头我脑袋顶都炸了， 美的不行不行的。这个时候，哎，一只手 苍蝇， 一只手搭在了你肩膀上。同学站住， 家长来了， 干嘛呢？ 做好事，好事好事， 就是想了想没干嘛， 帮同学拎包。 对对对， 这么多同学怎么光帮这一位同学拎包呢？ 那我一个人只能帮一个呀。 你喜欢拎包的话，来，同学们把包都给这个周同学和王同学。这时候你们就有点愣住了。老师很严肃地说，不知道吗？学校校规没有说过吗？公开场合不能给女生拎包啊，下次注意吧。你俩灰溜溜走了，到食堂了。 这是扛包扛累了， 化悲痛为饭量，甩开腮帮子，打开后槽牙，哈哈哈哈。然后正 打开后槽牙干嘛？踮起后槽牙。 踮起后槽牙，打开什么呀？ 打开里面套间。 对，这时候你们俩的眼睛噔噔发直了。 我的妈呀！ 我们俩这眼睛老得噔噔噔噔的。 哎，校花。 校花来我们俩饱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校花做点什么呢？就是 咱们是不是给校花盛个菜？ 盛个菜，盛个菜，就跟校花坐一块儿了，给校花夹菜，往这粥里放咸菜。 这充其量叫穷帮穷。 不是，校花中饭惨点吧， 坐着坐着恨不得就跟校花共用一个餐盘了。这个时候一只手搭在你们肩膀上了。周同学，王同学，干嘛呢？ 吃饭呢。 我们这个同学今天没有带饭卡。 哦，这么多同学都帮吗？ 他们都带饭卡了。 不知道咱们的校规很严格吗？男女同学公共场合共用餐盘。 这校规真绕嘴、 这个让其他同学看了以后，这心里这是